季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嘌呤甲酸铬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9月1号到30号，凡购买黄金茶色素胶囊三盒以上，均可以获得买一送一的优惠。详情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27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嘌呤甲酸铬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9月1号到30号，凡购买黄金茶色素胶囊三盒以上，均可以获得买一送一的优惠。详情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27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。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晚上睡不着觉了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啊。一方面，张作霖加紧训练保险队员，从优录取，那不行的淘汰下去，你能干点什么干点什么。因此让孙烈臣、汤二虎、张世飞、海宽、南朝北果，让他们加紧训练保险队。另外张作霖见着老娘、妻子、姐姐，开了个家庭会。张作霖首先说：“娘啊，儿不孝啊，惹您老人家为我担忧。可是事情已经逼到这步，只能往前进，不能往后退了。儿总觉着，这赵家庙二道沟一带迟早要有一场大祸，您在这儿住着太危险了，儿的意思呢，让家里头搬搬家，远走高飞，暂避一时，不知娘意下如何。”哎，那我们能上哪儿去呢？是啊，我跟您商议，您看您到什么地方合适呢？我想办法把您安排去。可我也想过，我听你盟兄孙烈臣说，在锦溪小岭子还有你一个远房的哥哥叫张作相，听说那个人为人厚道，跟咱们家又沾亲，是否我们就到锦溪去暂避一时？娘啊，您跟儿想的一块儿，我也这么想的，怕您不乐意。既然您有此心，咱就这么决定，越快越好，马上搬家。家里头一致通过，没意见了。张作霖又找孙烈臣，因为孙烈臣上有父母，还有妻子、儿子、姑娘，一大家人家，这玩意儿不能不做好防范啊。张作霖把意思跟孙烈臣一说，孙烈臣没意见， 同意。跟张作霖的家属一块上锦溪未尝不可，但回家一商议遭到反对，他爹和他娘故土难离，认为这多此一举。老两口子不走，他媳妇也不能走，还得侍奉公婆呢。这仨人不走，别人当然更走不了了，怎么动员也白费。后来决定不走了，张作霖又找老岳父赵占元，让岳父一家子搬走。赵占元晃晃脑袋，老嘎子，我看用不着吧，这还没怎么地呢，干嘛心惊肉跳的。几十年来风风雨雨，我们始终转危为安，这样吧，我都这把年纪了，就不用搬家了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也说服不通。后来赵占元的儿子铁蛋子乐意走，铁蛋子跟他媳妇带着孩子跟张作霖的家属合在一块，决定转移。张作霖告诉旁人，凡是有家口的愿意走的，我负责安排，人别人都不愿意走。但张作霖毫没动摇啊，把这事决定之后，派人把田小凤田的丫头请来了。妹子，哥哥拜托你一件事，再忙你也得替我跑趟，行吗？哥哥，什么事？我打算把我老娘他们转移到锦溪小岭子去，去投我的堂兄张作相，因为我觉着在这不太保险，也许我的想法是多余的，如果没有事儿，再叫他们回来。妹子，看看怎么样，交给我吧，我是应尽之责呀。把老太太交给我，你是一百个放心。当然了，不然的话我能请你去一趟。就这样，田小凤田的丫头带了20名保险队员，护送着张作霖的家属铁蛋一家转移到小岭子。这得说张作霖有先见之明啊，他们人走了还没等回来呢，警报传来，头一个就是城里占山烧过的老东家高占山。这老头骑匹快马呀，来到赵家庙，等到了保险队啊，连马都下不来了。张作霖急忙接出去，命人把老头从马上扶下来。老头不扶持，光喘了。干爹，您怎么来了？哎呦，我给你送信儿来了。老人家先别着急，喝口水喘喘气再说。好好好，进了保险队，老头喝了口水，二虎张志飞、孙烈臣、胡老嘎众人都来了，准知道有大事，把高占山团团围住，就等着。老头这气儿还没喘匀似的，拉住张作霖的手，我说，孩儿啊，快走快走啊，大事不好了。什么事情？莫非官府要抓我？何止是抓你呀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奉天出动17个营，配合新民府的3个营，10000来人马分两路要剿平赵家庙啊！现在大部队已经开拔了，最近1-2天就能到了。孩儿啊，我知道你们人不多，你们能对抗得了这么多的军队吗？人家奉天省传出话来了，不把土匪剿光绝不生兵啊，重点就是你，因为人家已经调查清楚了， 西林府劫法场，学习双田讲堂，兴隆殿劫银子，清河门抢马，杀死王凤平，都是你干的。人家把底全摸清了，甚至你这周围百八十里地有多少绿林豪杰，哎，也就是说你别挑我的理，有多少土匪，人家心里头都有数，而且列出个名单来，是就地正法呀。孩子，情况紧急，快走快走。张作霖心里着急，表面上挺镇定。干爹，这个消息您是怎么得到的？还用问吗？我妹夫就是新民府的知府曾润呢，这不张官亲吗？也是寒不见的，我到他家去串门，他正在前厅陪客人，我在后边听见只言片语，他那客人就是奉天省城来的，奉天的将军叫曾琦，得知这些事儿之后十分恼火，命令东三省巡防处的总办张锡鸾奉命剿匪，还配合着奉天省著名的将领叫蓝天卫，还有位大将叫张勋，这要出击的话你能架得住吗？别说旁边了，我现在还得赶回去，你们赶紧快走。老头马不停蹄说完了，回了西民了。张作霖立即召开紧急会议，把八道壕的、天庄台的、八角台的这些朋友们全都找在一起，向他们通报了此事，都得做好相应的准备啊。唐二虎一听，把大黑脑袋一晃，你看把老头吓得魂都没了，怕什么？吃咱这行饭的就不怕死。古语言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怕什么？我兄弟，挖好战壕，把弟兄们组织好了，给他来个迎头痛击，叫个有来无回。我愿意自报奋勇，担任先锋官。张世飞一听啊，呸！我吐你一脸花露水，我说你闹着玩呢，你有脑子没？老人家说的清楚，光官军就来了20个营，一营525个人，您算算多少人？哎，就咱们凑到一块儿能有几头啊？从哪方面能对抗得住啊？你呀，就收摊吧啊！听咱们队长的。孙烈臣也说，对呀、啊，是非说的太对了，硬碰硬恐怕是不行啊。队长你看怎么办吧？张作霖当机立断，化整为零，马上分散，该埋的埋，该藏的藏，该搬走的搬走啊。赵家庙、红罗涧、八道壕、八角台、天庄台，所有的人全部转移，有亲的投亲，有的靠友，能远走的就远走，等将来平静之后大伙再集中。张作霖做出决定之后当夜就转移了。转哪儿去了？有个联络地点新立屯，就几个人知道，在新立屯最背的一家成立保险队队部，临时指挥部，有什么消息好到这送信儿。张作霖头天晚上走了，第二天的下晌，清军就开来了，铺天盖地。 前面是马队，后边是步兵，大旗迎风招展，威风凛凛，是杀气腾腾。这一路上老百姓可倒了霉了，什么叫军队，就是土匪，甚至还不如土匪。拿张作霖他们的保险队来说，好汉户三村呢，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，老百姓安居乐业，有保险队在这保护着，要抢上外地抢去，作案上远处作案去，起码这块没事。这官军就不然了，打着剿匪的旗号，这一路之上是坚韧烧杀，动不动就给你扣个帽子，通匪，或者你就是土匪，勒大脖子敲竹杠，你要有半点不服就就地处决，建房子烧房子，建女人抢女人，老百姓可倒了血霉了。空前的浩劫，一场巨大的灾难。他们到了赵家庙，结果扑空了，到田庄台扑空了，到八角台红罗剑八道壕全都摸到了。慢说张作霖一个党羽都没有，按名单一对照，一个也没找到。带队的大将张锡銮急的俩眼冒火呀，这回去怎么向奉天将军曾琦交代，怎么办呢？有了，拿老百姓秉杖，抓住一些把脑袋砍掉，把这脑袋装在袋子里头，就说这是土匪，回去好充数啊。您说哪有这么干的。另外呢，曾琦蓝天卫他们到达之后找不着张作霖，他们烧了几间房子，把老百姓全都集合起来当场训话，向他们说明了巨匪张雨婷，也即张作霖，所犯的罪行累累，犯下十大不赦之罪。现在这个土匪已经逃跑了，官府一定把他缉拿归案，如果知道张作霖下落者，消息确切的，赏白银3000两，愿意当官可以加封官职。话说回来，如果土匪包庇张作霖等等一般匪徒，是全家抄斩，大布告四面八方贴的哪都是。官军开始在这驻扎，美其名曰天天出动人马剿匪，哪儿剿匪去，就抢老百姓，什么坏事都干。这军队是春三月出发的，一直闹腾了小半年呢，到了七月份了，军队才开始回城，逐渐的撤离了。张作霖在心里头天天得着新的消息，简直恨得牙根都痒痒，但没有办法，一直等着军队都撤了，确实平安无事了，张作霖这才偷偷的从金立通转回赵家庙。之后孙烈、陈胡、老嘎、汤二虎、张志飞、海宽、南朝北国、田小凤、田的丫头张景惠等等等众人陆续回来了，一切又恢复到原来那样，房子烧坏没关系，重新再盖呗，有人就有一切，损失的东西再补呗。张作霖他们这一回赵家庙，头一件事五雷轰顶，张作霖的老岳父赵占元一家叫官军给掳走了， 孙烈臣的家主被抓走了，打囚车庄木龙却押到奉天去了。人们这才发现张作霖有眼光，怪不得把家主转移了，要听他的就没事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孙烈臣嚎啕痛哭，张作霖也掉了眼泪了。这甭问，这两家家属到了奉天就熟了，还不得严刑逼供啊？这怎么办呢？两家合在一块儿，二三十口人呢。唐二虎就主张打，干脆咱们大闹奉天，劫牢反狱，把他们都救出来。张作霖一摆手，谈何容易啊？那是省城，跟新民府怎么比？就咱们这点人劫牢反狱，再加上十倍的人也做不到啊！这就算完了，听天由命吧。你就怎么哭怎么闹，这白扯。所以孙烈臣冲着奉天遥遥下拜呀，二老而不孝，不是我不救您，我实在没招了，你老人家就担待我吧。就这样，这事儿过去了。该做买卖还得做买卖，该开创局面还得开创局面。通过这次的教训，张作霖发了誓了，要扩大队伍，将来不受这种欺负。他的保险队员经过扩充挑选，现在管精锐能有500挂零啊！这500名生力军都是以一兵十，张作霖的腰杆子也硬起来了，派人到锦溪小岭子送信儿，告诉娘家里都好，一切不必挂念，暂时先不必回来，缺钱给送钱，缺东西给送东西。而且呢，给张作相还送去不少礼品，人家在那招待，负责一切的开销，张作霖是万分感激。在此期间，张作相也给张作霖来过信，告诉他一切放心，你的娘就是我的娘，在我这就跟在家是一样的，你千万不要变面。张作霖的心啊，踏实多了。这天胡老嘎扫盘子回来了，兴冲冲的，队长，来了波大买卖，你做不做？什么大买卖？嘿，棒极了，肥猪拱门呢，说说看，什么买卖？在库伦的达尔罕王，你听说过吧？那早就有耳闻。达尔罕王是僧王僧格林沁的儿子，坐镇库伦，世袭刚剃撇帽子王爷。这老家伙有的是钱呢、每一年达尔罕王都得给太后皇上进贡，有一批贡品，现在我已查明了，他带了4样东西。一，好人参呐、好高丽参1000颗。我队长，对人参你有研究没？那人参不管分量轻重，主要看它的年头啊。据说这人参都是500年以上的老参，都长眉毛、长胡子、长眼睛，听说都会说话。一句话把大伙都逗乐了。哎，您别乐，总而言之就是宝贝。这1000颗参那是价值连城，另外还有5000张貂皮，还有10万斤大米。哎呀，那好东西数之不尽呐、如果把这买卖做了，